听见经典速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馆，0168685858，686858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由诵读小站和国家大剧院联合推出的剧本诵读，本期将为大家带来话剧《广陵散》的诵读片段，我们一起来听。 我是京剧演员王志鹏，在《广陵散》中饰演钟会。如果大家看过《世说新语》，那一定就会对钟会的机敏才辩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么说到嵇康之死呢，跟钟会有着脱不开的关系。大部分的人认为是嵇康对钟会的怠慢，让钟会心存怨恨，继而在司马昭面前进谗言，最终导致了嵇康被杀。其实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并不是大部分人理解的这么简单。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在钟会的一段独白中来寻找答案。我想要嵇康的命吗？我想要嵇康的命吗？当然，但如果以为我是出于嫉妒而想要除之而后快，那就把我想得太简单了。我钟会出身名门望族，自幼天资过人，生来就是干大事的。如今天下只有两个人配得上是我的对手，对我来说要除掉这两个人真是太简单了，让一个把另一个干掉，剩下的那个也就大失人心，臭名远扬了。我不在乎，我不在乎世人对我怎样理解，如何评价，我在乎的是行动。我的行动使我做出了我想做的，绝不后悔，死而无憾。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 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今儿呢已经是7月19号了，2018年呢已经过完了一大半了，有没有觉得时间走得很快呢？是不是还有朋友在觉得2018年好像刚刚开始呢？不过呢，我猜对于很关注这个华语歌坛的朋友来说呢，这半年可以说是无比的漫长，因为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一个名气很大、实力很强的歌手发行新专辑。无尽的等待呢，总是非常煎熬的哈。那么其实呢，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各家唱片公司都放出了消息，咱们平时比较关注的一些歌手都有发专辑的计划，尤其是最近两年没有发行专辑，而且呢，还特别活跃的歌手。那么现在半年过去了，喂，各位，你们的专辑到底还能不能在今年发行呢？那么今天我们的流行NG板块呢，来跟各位聊的话题就是2018新专辑到底发不发？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说一说2018年已经过去了一大半，您还有哪些心愿和计划没有完成呢？ Hip-Hop 现在最流行，摇滚现在最流行，电子现在最流行，好歌现在最流行，流行 ING。 平时如果说比较关注台湾地区歌坛的朋友呢，可能都听过一个称号叫做四大三小，这儿指的是七位名气比较大、实力比较强的女歌手。咱们呢先来说这四大，包括谁呢？孙燕姿、蔡依林、萧亚轩和梁静茹。那么这四个人里面呢，只有一位今年没有发专辑的计划，那就是孙燕姿。因为她呢在2017年的11月已经发行了一张唱片，叫做《跳舞的梵谷》，这是她的第13张专辑，而且呢今年年初的时候，媒体又爆出了她怀上二胎的消息。是的，这个消息有没有让很多男歌迷扎心呢？所以说呢，可以确定今年他会把生活的重心当然也是重心了哈，放在家庭之上。新专辑呢，估计是没戏了。那么说来呢，也是有一些可惜。跳舞的梵谷这张专辑呢，当初在口碑和销量上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却和今年6月颁发的金曲奖擦肩而过。不少歌迷呢都感到非常的惋惜，是吧？好吧，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孙燕姿的《跳舞的梵谷》。 向日葵惊现怒火，收起了阳光包裹，麦田里枝桠躁动，我看见记忆美梦。The starry night 像无声中悲伤与狂欢流转，我舍不得不下心 翻过山，它就是我。欢流传，不声不的转眼醒来。亲爱的反骨，带着我跳舞，忘掉这世界。 跳舞的梵谷来自孙燕姿，梵谷呢其实就是梵高的意思，只不过叫法不一样罢了。那么在被称作四大的女歌手之中呢，萧亚轩发新专辑的可能性呢应该是最大的。年初的时候呢，就有媒体报道她的新专呢早在17年的时候就已经录制完成了，本来呢也是定在2017年年底发行的，但是因为拍摄录影带而推迟，改在了今年年初来发。但是呢又考虑到农历新年不适合做宣传，于是呢又往后拖了一阵。你看看想太多是吧，让歌迷这着急等。但目前来看呢，萧亚轩出专辑这事儿呢并没有风吹草动的迹象，最近的唱片公司也没什么新的消息了，就连萧亚轩的微博也没声了哈，这个一点风声没有，可以说是根本不像是这个发唱片的一个前兆，跟之前说好的好像有些很大的不一样。一起来分享萧亚轩和韩庚一起演唱的歌《最佳听众》。 喜欢看你穿个服装，喜欢听你会烦恼惶恐，因为朋友你微笑老道让我怦然心动， 一直活在你眼中， 那么多年 你是我最佳听众， 好像 很像 心灵相通，我不断把忧伤来歌词背诵，预备你久不久为默默心痛，做好我的功课随时为你触动， 有些心事我无法形容，只有你一个听得懂，只要借耳朵给我几分钟，你就成为我的英雄。 不错 不错， 等着你来找我发泄一通，一直怕 只怕你的电话接不通，你总会陪我吹吹风，你总有办法让我心情放松， 又看到你的笑容，喜欢看你穿的糊涂装，喜欢听你会烦恼惶恐，因为朋友你微笑老道让我怦然心动， 一直活在你眼中， 那么多年 你是我最佳听众， 好像 很像 心灵相通， 话你为什么都认同， 啊， 为什么 有的时候我比你还要激动， 想过去一起吹吹风，找个老地方能看一看星空， 去看那半透明的天空，喜欢到你像个糊涂虫，喜欢听你会烦恼惶恐，因为朋友你微笑老道让我怦然心动， 你是我最佳听众， 好像 很像 心灵相通。 最佳听众来自萧亚轩和韩庚的共同演绎。这位朋友的名字呢是一个表情，是一双眼睛哈。他说减肥算吗？年年都喊着减肥，结果呢越减越肥。其实呢相信这个问题可能是很多朋友都困扰的问题哈。我呢现在也是经历了很多这样的失败挫折之后，今年又再次开始了，效果还是不错的。个人的心得跟大家也分享一下哈。其实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看你自己真的想不想减掉，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第二就是什么呢，一定要找到一个 你能够享受的运动方式。第三是什么呢？一定要保持自己的新鲜感和成就感，不要着急，慢慢雕刻自己的身体，加油。鲁鲁西说，上半年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追到一部让自己特别满意的剧，好多开播时好评如潮的剧集最后呢都烂尾了，希望下半年呢会有一些变化。老人说，上半年一直在期待世界杯，今年的英格兰虽然说没有能进入决赛，但四强的成绩让球迷感到满意，下半年呢开始进入新的期待，期待两年后的欧洲杯。好吧，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流行 ING 来跟各位聊的话题有点批判性质哈，叫做2018新专辑到底发不发。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原本就计划好在2018年要发新专的还有蔡依林，那么早在去年的唱片公司就已经计划好了啊，列好了这个计划表啊，2018年发行新专辑，然后呢还要办新一轮的巡演。那么当时呢经纪公司连台北小巨蛋场馆的八月档期呢都定好了，可是呢计划赶不上变化哈。二月份的时候呢，蔡依林的健康状况突然亮起红灯，导致公司呢这个不得不调整他的工作计划，这影响到了他新专辑的录制进度，新专辑出不来，那新一轮的巡演那自然也就无法举行了，是吧？无奈之下的公司只好把定好的八月场馆都给取消掉了。那么在过去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做过一期蔡依林的专题节目，来跟大家分享过哈。其实这个姑娘呢还是相当的拼的哈，就是他这个健康状况出问题的时候呢，这个很多歌迷呢给出了非常奇怪的这样的评论，说什么呢，说终于可以休息了也就是说真的是蔡依林很拼很努力。好吧，来分享他的歌《马德里不思议》。马德里不思议来自蔡依林。虽然说受身体条件的影响，很多工作呢不得不推迟，但是呢蔡依林在七月初参加活动的时候也表示说，新专辑的制作呢已经重新回到正轨了，目前呢正处在筹备阶段。但是呢让他感到很不甘心的一个事是什么呢，就是他之前自己写了很多的歌， 想要放在这一次的新专辑推出来跟大家分享哈。毕竟这个有过这样创作的朋友可能会有感觉，不管创作什么哈，都是真的是心血哈，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哈。但可惜是什么呢，制作团队太严格，一首都没留，全部给他退回去了，所以说呢好尴尬哈。但是呢我觉得也很佩服朱琳的，就是他居然接受了这个状态，接受了大家对于自己的批判，我觉得这个是更难得的事情，对不对？继续来分享蔡依林的歌什么什么，歌名有没有一种这个黑人问号脸的感觉，什么什么一首都不要吗？ 你的倒是了什么咒语，刚刚还在的繁星突然飞出银河系，你神经兮兮也没关系，本来没什么问题，哪有那些大意义。管它是什么鬼，让我们一口一口一口一口当作开胃，别怕麻烦，快乐正在排队，我看今夜谁舍得入睡。哭什么笑什么，和你相亲相加我们百分二百加倍完美，为什么做什么，有你下没下没做做什么，什么也无所谓。别说什么陪不陪，有你相亲相加我们百分二百完美。蜿蜒的峡谷追着传说中的段落，从初见你的那一刻我们注定了些什么，我可以放肆的大笑，学你表情学你动作，就是笑不笑不停眼看他的，反正你为我撑着。 All my friends 管他是什么鬼，让我们一口一口一口一口当作开胃，别怕浪费，快乐正在排队，我看今夜谁舍得入睡。 什么什么来自蔡依林。语文老师说，如果喜欢的歌手们不发新专辑，每一年的上半年倒真的是很难熬啊，不过呢熬过去就好了，因为暑期的时候喜欢的歌手们都来开演唱会，就可以尽情享受了。三妮说，劳累了上半年，但是感觉很值得，把家里呢重新装修了一番，已经进入收尾工作了，下半年的时候呢放一放味道，争取供暖期来的时候就住回新家喽。嗯，一定要注意甲醛的问题哈，还有这个通风透气，还有呢汛期的时候呢也要记得及时回家关窗户，不然的话家具啊，这个如果说有的家庭铺的木地板呢、啊、比如说我们家呀、啊、就被泡掉了哈。光仔说，今年呢我就等陈奕迅的粤语新专辑了，今年呢已经出了与你常在、渐渐这两首歌曲，不错了，等到明年呢我也愿意等，只要他一直唱下去就行，哈哈，铁粉。那么被歌迷呢称作四大当中的最后一位呢就是梁静茹，至于他呢2018年能不能发新专辑恐怕还真的是一个谜。之前呢他是承诺尽量会在这一年推出新作品，而且他还挑明新专辑呢还是走过去的啊自己的这样的招牌情歌路线。但是呢按照过去半年他的状态来看，梁静茹的事业心呢好像依然不是太强。嗯，自从这个2012年的《爱久见人心》发行之后呢，梁静茹呢已经有6年的时间没有推出新的唱片了，而且呢单曲也是发的少之又少。那么在2016年年底的时候呢，有人采访他，他那时候还说啊，是的，自己呢一直都有在听一些小样啦，但是呢还是不能够很确切的来告诉大家我究竟什么时候就发唱片，因为呢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家庭之上。好吧，这样的话一说出来真的是哑口无言哈。

好吧，下半时段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先分享的是张韶涵的《剩下了自己》。那么这也是今年年初热播的电视剧《恋爱先生》的主题曲，一起来分享。 忘记就忘记，就不要再记得，还没做到的就不要再说了，剩下的所有不同，不想一个人做梦，夕阳在坠落，慢慢远离这天空，就像你和我海风正在吹着我，怎样才能够不要离别，逐渐慢慢忘记的昨天，走到最后怎么剩下了自己，如果说后悔就能重来，我的手记得，还想再说的就别再浪费了，已经没什么不同，不想再找寻出口，流星划过我们曾看过的夜空，就像 剩下了自己，来自张韶涵。在2018年确定会推出新作品的女歌手还有杨丞琳，不过呢，这个新作品呢可能并不会是新专辑。首先呢，她上一次发行专辑呢并不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而且呢巡回演唱会很有可能才是她今年最重要的工作。那么在巡演过程当中忙里偷闲录新专辑的可能性呢还是比较低的。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呢，他主演的电视剧《前男友不是人》曾在台湾地区开播，本来以为呢他会为这部剧献唱大量的歌曲，可是呢歌迷们最后还是没有盼来。一起来分享杨丞琳的歌《暧昧》。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该前进，何时该放弃，连拥抱都没有勇气。只能陪你到这里， 情有些是不可以，超过了友情还不到爱情，远方就要下雨的风景，到底该不该哭泣，想太多是我还是你，我很不服气，也开始怀疑眼前的人是不是同一个真实的你。暧昧让人受尽委屈，找不到相爱的证据，何时该前进，何时该 暧昧，来自杨丞琳。三小歌手当中的最后一位呢，就是王心凌。之前呢，她曾在多个场合放出消息说2008年一定会有新专辑跟大家见面，但是呢，新专辑在筹备阶段就遇到了一些小的问题，在收歌的时候呢，进度不太理想，因为她甜心教主的身份呢太过于深入人心，所以说呢，制作团队依然是按着甜心这个定位为她搜罗歌曲，可是呢，这个类型的好歌不多。后来呢，他也放话给制作人，希望能够在收歌的时候呢，毫无顾忌，口子呢再放大一些，其他曲风呢也可以，不要总是局限在甜美风格嘛。所以说呢，不知道王心凌的风格路线在后面的作品当中会不会发生一些这样的转变呢？所以说，这个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一起来分享王心凌的歌《当你》。 想对你说，却害怕多说。 歌了，当你找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为什么年轻人选择一号新家？ 不耽误上班，全装全配全包，拎包入住超省心。 第二题，为什么老年人选择一号新家？ 不担心被坑，价格清晰透明，高品质的服务超优惠。 第三题，为什么单身贵族选择一号新家？ 不用自己买家电和家具，赠品多多超有诚意。 预约装修新居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详见店内活动。 老婆，我带你去一号新家转转，一站式全景家装服务，直接拎包入住 啊！有这好事？哎，贵不贵啊？ 别墅设计，但价格亲民。现在17件定制家具和6件家电全部免费送，真正物超所值啊！还有净化器、净水器、智能门锁。 老公，你真是太有心了，走，赶紧去看看。 装修房子认准一号新家，详情咨询4008764888。一号新家，谁选谁满意。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装修找一号新家，给您完美的家。 Hip-hop 现在最流行，摇滚现在最流行，电子现在最流行，好歌现在最流行，流行 ING。 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除了上面的四大三小之外呢，很多歌迷对于黑笔田馥甄也是抱有很大的期待。那么自从他单飞之后呢，田馥甄一直以个人身份呢继续留在歌坛发展，但是呢从去年开始唱片公司公布的众多计划之中呢，并没有关于田馥甄新专辑的任何消息。反倒呢是七月初的时候，网络上有传言说Ella 准备离开公司，自己成立工作室，可能呢会引发 SHE 的解散。尽管呢后来当事人进行了否认，但这事呢还是使得公司的影响力下滑了不少。我们说回田馥甄，那么他进入18年之后呢，他的生活步调呢也是慢慢的放慢了下来，开始进入了一个养生模式。一提到养生，可能我们想到就是绿茶啊，长山太极拳。那比起新专辑呢，影视歌曲的可能性呢，田馥甄演唱可能会更大一些。好吧，继续来分享田馥甄的歌，名字叫做爱了很久的朋友，那么这也是电影后来的我们之中的一首插曲，一起来分享。 说 总有快乐的理由。 爱了很久的朋友来自田馥甄，渺小的留言特别逗，他说预测田馥甄的新专辑应该是2020年发，然后呢他还给出了自己的推理，他说因为第一张和第二张是间隔一年，第二张和第三张间隔两年，第三张和第四张间隔三年，那这么推算下来第四张第五张应该是间隔四年，那也就是2020年。那么除了这些女歌手之外呢，男歌手方面的呼声最大的应该就是周杰伦了哈。不过呢，今年他的新专辑呢估计是没戏了，因为这一次呢他采取了新的发行模式，从年初开始呢大概每过三个月推一首新歌，阶段性呢给大家发糖吃。按照这个计划来看呢，接下来的半年里我们应该还能听到两首新歌吧。而且呢，周杰伦年初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说计划在夏天来临的时候写一首跟夏天有关的歌。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一首周杰伦和杨瑞代共同演唱的《等你下课》。我是英超，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在今晚十点钟咱们的说电影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是让子弹飞的故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依然是北京文艺广播十一点钟，再会喽。 泪珠的巷子里，我租了一间公寓，为了想与你不期而遇。高中三年，我为什么不好好读书，没考上跟你一样的大学，我找了份工作离你宿舍很近，当我开始学会做蛋饼，才发现你不吃早餐。我你又擦肩而过，你耳机听什么，能不能告诉我，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记得有人默默地陪在你的身边，也许我不该在你的世界，当你收到情书，也代表我已经走远。小旁的广场，我在这等钟声响，等你下课一起走好吗，弹着琴唱你爱的歌，暗恋一点都不痛苦， 一点都不痛苦， 痛苦的是你根本没看我，我藏这么仔细，全走不进你心里，在人来人往找寻着你，守护着你，不求结局。我你又擦肩而过，我整个白气球，终于你回了头。